宝马山下呀啦喝着一个茶，美丽海边人间天堂，暮色海自由为你梳妆，这朵荷在为你飘着过妆，彼此保佑你平安吉祥。溜溜的秋唱了千万遍，溜溜的小船 是翻白，要不如此轻快。